蓝天的蓝。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您播出大侠远去江湖依旧系列节目，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。今天我们一起欣赏著名学者傅国勇的访谈录《大侠已乘白云去，人间空余江湖梦》和顾真的散文《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》的上半部分。在文学主打性单元，请您欣赏根据歌德的剧本《艾格蒙特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2018年10月30日，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去世，享年94岁。金庸的去世引发了全民性的悼念，无论传统媒体、自媒体还是社交媒体上，都有无数的悼念文字。一代又一代读者都在金庸的离世时缅怀自己的青春，发自内心低回婉转。有这样的社会影响的当代作家中，恐怕找不出第二位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将播出一系列节目怀念金庸先生。今天先请听著名学者《金庸传》的作者傅国勇的访谈录，《大侠已乘白云去，人间空余江湖梦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金庸去世了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件悲伤的事，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。我想起他曾经说过，将来他的墓志铭应该这样写：这里躺着一个人，在20世纪、21世纪，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，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。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，他写下的15部武侠小说，曾经让多少读者如痴如醉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从1959年到1989年这30年间，他所创办的《香港明报》曾经影响过那个时代的中文世界。虽然内地的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知道有《明报》，也没有看过《明报》，但《明报》却关心着那个时代的海峡两岸及香港、澳门乃至整个世界。他亲手执笔写的那些社评也影响过许多读者。金庸是一位在乱世成长起来的书香世家的子弟，他身上有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，又饱受民国期间中西贯通的教育滋润。虽然年轻的时候他没有受完高等教育，无论是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还是在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，但是他却有幸遇到了那个时代的许多好老师和充满了可能性的环境。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进入了杭州东南日报，成为了电讯翻译记者。在东南日报上发表的《一世能狂变少年》《人比黄花瘦》《千人中之一人》等，已显出了他在写作上出色的才能。后来他又考进了上海大公报，继而跟随胡正之先生一起创立香港大公报。如同他的武侠小说延续了《刺客列传》《唐人传奇》和《三侠五义》的传统一样，一路走来，他亲眼目睹了民国文人办报的最后一缕余晖。他一生大部分的时光，或者说最宝贵的时光，都在从事报业。从杭州东南日报、上海大公报、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，直到自己创立的明报，把明报办成了一个报业集团，他也延续了王涛以来中国独特的文人论证的传统。 虽然今日大众更关心的是他的武侠小说，但在当年，武侠小说只不过是副产品。他在报纸上发表武侠小说，只是为了吸引读者和扩大销量，而真正想传递给大众的，却是他在社评中表达的对国计民生、海峡两岸及香港、澳门世界风云的关切。他是一个能一手写社评，一手写武侠的作家。他的文字在动荡的时代里提供了清醒的声音，他在新闻史上的影响和他在武侠小说史上留下的影响一样重要。 金庸创造的江湖风云跌宕，是非纷扰，如同现实世界一样变幻莫测。有人说他的小说除了《天龙八部》和《鹿鼎记》，都会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。有人说他是郭靖、陈家洛、韦小宝。金庸自己倒是回答说，我肯定不是乔峰，也不是陈家洛，更不是韦小宝，因为我做事毕竟是严谨的，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。他还说，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淡去，淡成了茫然。一个几乎拥有了世上一切的人，他对人生给出的竟然是茫然这个关键词。这是金庸真实的一面，他毕竟是一个血肉之躯，他人生中有无数的遗憾，也许在荣华富贵、掌声和鲜花的背后，作为个体生命，他也有他的孤寂和落寞，有他的惘然和茫然。他曾经在垂暮之年远赴英国剑桥大学念博士，在他香港宽大的书房里也摆满了各种外文的精装书，但从骨子里，我想他这一生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。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他一生怀抱着理想，最终也并未完成。虽然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一个成功者，但在他身上我仍然能看到几分悲凉之气。鲁迅先生在评价《红楼梦》的时候说，悲凉之物遍被华林，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一人而已。也许金庸并不是那个呼吸领会到悲凉之物遍被华林的宝玉，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。他让世人知道一个人可以做到怎样的极限，他可以两手写文章，两手都为时代和众人所瞩目。他将新武侠小说进一步发扬光大，创造了目前武侠小说史上的巅峰，乃至有人可以靠着金庸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成就自己的话语世界。虽然金庸自称是一个小人物，但他却是一个做过大事业的小人物，他是在华语文学的世界中射过雕、纵横过的英雄。一个作家，一个报人，无论有多少雄心壮志，最终也要告别尘世，但他的离去只是肉身的离去，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不会被淹没，我们将继续追问、寻找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，他依然与我们同在。 好，再请听顾真的散文《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》的上半部分。古人云，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。套用这个句式，还有一个人，我们大约可以这样形容，凡有华人处，多能道金庸。武侠小说这个小说品种曾经被胡适等权威学者长期鄙视，到了金庸手中大放异彩，不仅家喻户晓，读者遍及各个阶层，更引起文学专业研究者们的关注。严家言先生的《金庸小说论稿》，陈默先生的《金庸研究系列》等专著，以及各类硕士、博士论文共达数百种之多，最终实至名归，在文学殿堂中占有了应有的一席。金庸先生一直谦虚地称自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，但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，这个讲故事的人太会讲故事，太吸引人了。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大漠征雄，《华山论剑》，《神雕侠侣》里绝情谷外16年的守候，《倚天屠龙记》中鸣叫群雄白衣如雪，伴随着蝴蝶谷里焚我残躯忧患十多的歌声，毅然奔赴反元起义战场的慷慨场景，天龙八部里少林寺前烟云十八骑飞驰而来，乔峰面对天下英雄出手一招就击退洋洋不可一世的星宿老怪，夺回被擒的阿紫，这是何等的盖世英雄气概。好了，傅国勇的访谈录《大侠已乘白云去，人间空余江湖梦》和顾真的散文《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》的上半部分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